开我，其实我早就该放开手，其实你早就该离开我，其实我早就该放开手。 害怕什么？ 在车里睡，明儿能舒服吗？可是没辙呀，不拉夜活吗？有一回啊，我拉一客人，他说之前在我车边上站了半天了，看我睡挺香，要不真有急事儿，都不想叫醒我。您说我听这话能不感动吗？我觉得这就叫理解。 上的伤口都会痊愈的，难再难的难过也能走过的。一个人的下午也是美好的，只是聊天的人又少了一个。 安排好的一样，这样的夜里，这样的歌，野歌，五洲同陪你不眠。 在黄昏的街头，你握着我的手，过了今天以后，一切不再相同。为了什么理由，对话变得沉重？你记得转过头，我的眼泪又在流。 这画的是高窗，也许头一些起来进来，也许一句话是神 我总觉得寂寞和等待就像是一对双胞胎，他们总是连在一起。你想想我们各自的故事好像都是这样，包括此时此刻，你也会认为在寂寞中等待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情。但这样的歌听起来似乎有些伤感，我现在决定用另外一首夜歌把它们分开，它就叫我美丽的爱情。 这样也许是最好，我们的爱情像个记号，藏在心中，深蓝色的色调，再也没有一个人看得到，缠绵过的温暖爱过的感受取代不了，偷吻了你棱角，握紧了你微笑，因为发现你像烫手一方，爱情 影子而完整。 寂寞会让我更穷的，是啊，很实际。所以人不能太寂寞。 每一个伪装快乐的眼神，沉默了。当你痛苦时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清醒。

界， 我是一名人民警察，然后我现在虽然已经很晚了，但我仍在我的工作岗位上。虽然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都已经休息了，但是我想借此机会为他们点一首歌送给他们，然后祝他们今晚能有做个好梦。 玫瑰的花瓣随风飘散，往日的浪漫记忆纷繁，心中的玫瑰不曾枯萎，太甜美，太珍贵，太回味，让我的心扉好像快沉醉。你的温存 知道这一天。